山，一脸情迷几易流逝，难爱这夜春光浪费，难道你可遮掩着身体来分享一切，越是期待越是美丽，来用乍现春光代替，难道要等一 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也许是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人世

我早已习惯你的迷人深水味，只是情意随着慢慢散去，渐渐消失不见你。